情的日夜，我也不想这样颓废。你曾是唯一的世界，只剩下碎片。熟悉到陌生的滋味，诉说会不会好一点？我不需要你能理解，只求安慰。我试着缝补我伤痛，放空寻找温暖的依靠，太过执着骗自己忍受，其实没能忘掉。后来转身走远，我们渐渐疏远，回想又掉眼泪，心乱不能入眠，还来不及后退，来不及再见，一个人留恋模糊的视线。翻起所有照片，看了又一万遍，疯了也无所谓，都无所谓，再见。来不及再见，一个人。